2019年，我哋 Mar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第四节，我首先简单，因为我今天写一篇文啦，那个背景咁样，就琴晚咧就即系写下稿嘅时候，原本想写第二样嘢嘅，突然间有新闻就系话咧，日本有一个杂志叫做直刊富士啊，有个记者加贺唔知乜嘢啦，加贺唔知英乜啊。就話咧，根據呢個佢收到美國嘅情報人員向佢透露咧，就係Donald Trump 咧有意咧就閃電訪問台灣，同埋咧就承認台灣 情報人員。 咁佢冇 call 個 source 嘅，咁理論上咧，如果係老作咧，都冇得 challenge 佢嘅， 冇得鬧嘅。 OK， 哇，咁但係奇怪地咧，個咁流嘅新聞咧，哇，即係琴晚幾乎洗版咁滯，咁就喺即係特別香港啦，因為大家就即係覺得呢樣有刺激噶嘛，而且亦都主觀上好想係添啦。OK， 咁但係話俾你聽咧，就係其實咧，如果你講話真係，如果真嘅話咧，咁係蔡英文熬底過大家嘅。咁因為點解咧？即係如果係嘅話咧，咁佢承認我接唔接受咧？即係因為後面接受嗰個就真係打嘅喎。如果根據嗰個正常嗰個程序，咁嗱，咁呢個新聞本身咧係好值得去即係去推敲嘅。推敲在於邊度咧？就係幾個方面啦。譬如話，當初會唔會咁做啦？當初如果咁做嘅話，中國會唔會打啦？中國打嘅話，台灣嗰邊有啲乜嘢嘅反應啦？咁我哋要講翻啦，就係咧。即係習近平去呢、這個視察，呢、這個汕頭同埋潮，即係呢個潮州嘅海軍陸戰隊。咁而我 check 過咧，原來海軍陸戰隊係2017年先至成立嘅。咁好可能咧，就係中國海軍陸戰隊嗰個成立嗰個嘅時間咧，唔係好長，同埋冇打過實戰，即係冇真係認真係試過登陸，即係特別係隔住一個海峽去登陸。這個 scenario 點樣？ 可能登陸南澳島， 南澳島係嘛？因為以前試過就，譬如海南島就打過啦，南島嗰就好易啦。但係打呢個金門就結果就打即係失敗咗啦咁樣。咁自此之後幾十年都冇試過嘅咁咧就如果你話去視察嗰、那個潮州汕頭潮州嘅海軍陸戰隊咧，其實呢個唔構成話佢真係直接要諗住打嘅一個一個例證嚟嘅。如果佢真係要 show 俾你睇，佢要證明你睇，佢真係有咁諗咧，其實佢就應該去大概浙江啊、福建，特別係福建啦，嗰、那個前線嗰度嚇，去做呢樣嘢嚇。咁亦都唔止 show 海軍陸戰隊咁簡單啦。譬如 show， 譬如舉個例，譬如係飛彈啦，轟炸機啦。甚至無人機啦，如果有嘅話咁所以今次只不過係一個好象徵性嘅行為嚟嘅。咁如果你話Donald Trump 會唔會做呢樣嘢咧？如果 Donald Trump 要做呢樣嘢嘅話咧，要爆嗰個料咧，多數就應該就唔會係日本嘅周刊嚟甚至如果係日本嘅周刊，即係日本嘅傳媒，應該有一份比較嚴肅少少、比較有公信力少少，例如係 讀賣 或者日經咁呢啲係即係比較即係最 top 嗰扎啦，或者共同社啦嚇。咁最簡單嘅要爆咧，就應該係美國自己本身嘅傳媒啦，由白宮自己料出嚟啦。但係而家唔係啊嘛，甚至喺爆料之前咧，佢哋應該會做一定嘅輿論準備嘅。呢個同呢個中國如果要打台灣係同一個道理嚟嘅，就係佢唔會好似當年日本即係偷襲珍珠港咁樣，我突然間肥你幾嘢。是一定要做一個很全面的宣傳，這個我講了幾次。 他要做一個 manufacture consensus 出來。是啊，他要做一個 consensus 出來先，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打現在我們要顯示一個證據，就是全國人民都支持這個這樣的決定。否則呢就打完原來打了了，除非你24個小時劫了蔡英文回去北京啦，就算是這樣都不行的。因為為什麼呢？現在不是講一個人的問題，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至於台灣嗰邊咧，其實而家佢已經有個反應嘅，就係話都唔好聽我呢件事。咁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佢都唔敢認，唔敢認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喂，佢仲熬低過香港人啦。嗱，而家你譬如你睇網上咧，好多嘅疑問就係、是，如果拜登贏咗咁點啊？跟住，其實呢個問題咧，最真係最 concern 過咧，就唔係香港人，唔係我哋，就係、是、台灣，因為而家你嗰、那個。那個注碼是壓在 Donald Trump 身上嘛，係嘛？如果調轉頭咧，一個是拜登贏的，他 sell out， 即係好似當年啊希拉里講話，如果中國咧就肯幫我哋還曬嗰啲美債嗰啲債項嘅話咧，咁我哋而家就 俾台灣你啦， 俾直情俾台灣你。咁佢咁講嘅係咪真係做就唔知啦，係咪啊？咁但係如果咧喺蔡英文嘅角度嚟講，哇！而家我落曬住喺個 Donald Trump 身上，如果一個轉彎佢贏咗之後唔認數 ，U turn 或者係拜登贏咗佢完全 overturn 呢、這個，咁我哋咪賴曬嘢係咪啊？所以大家其實就唔需要話啊，我哋好擔心，你應該講一樣嘢，蔡英文仲擔心過我哋係咪？ 所以佢個手上面嘅情報 係啊， 一定好過我哋真係收到嘅。 唔係咁。而家去到呢個問題冇所謂情報嘅，因為嗰個選舉結果而家唔係話你估計得到噶嘛？係嘛？因為上一屆本身已經出現一個咁嘅疑問喺度，咁你今屆就係、是、除非嗰個 spread 係去到好勁好勁，即係話去到直情即係大家覺得冇得玩嘅，咁先至係另外一回事咯。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你喂嗰、那個情況仲係好 ambiguous， 好曖昧，你唔係肯定即係 Donald Trump 絕對一定會輸啊嘛啊！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即係個簡單嚟講咧，就個新聞本身咧。其實就一定係流嘅啦，即係呢個記者係識得揾一個時機去做呢樣嘢。但係個問題咩咧？但係個問題咩咧？就係、是、喺今日咧，你的而且確睇到咧，就係美國有一個參議員，有一個眾議員叫 Tiffany， 佢咧就喺個網上寫咗，即係喺嗰個美國政府嗰、那個網頁嗰度寫一樣嘢，就係、是、佢動議。廢除呢個一個種族政策，承認台灣。咁而家我就即刻揾呢個咁嘅議員嗰個出嚟啦， 資料 出嚟啦嚇。 其實啊，呢、這、一個都係我之前有咁嘅諗法，就係、是、我之前都有諗過會唔會有一個 scenario， 就係中國啊，唔係美國會同時承認台灣同中國。 嗯， 其實咁樣真係第一啊，就係。不再承認一中政策，其實對於全世界嚟講是有個指標性作用嘅啫。即係呢個最大的意味就是一個指標性作用，令到全世界其他國家都會跟住美國，又承認台灣，又承認中國咁樣，令到中國真係向外施展嗰個一個中國原則，呢個外交原則是冇辦法實現到。 係啦，嗱，咁你大家睇到後面嗰、那個即係網頁啦 ，Tiffany 呢個就應該係威斯康辛州。就其中一個眾議員嚟啫，咁、 嗯、 誒應該唔著名噶啦，咁所以大家睇下就睇下算咗啦。即係喺呢個嗱呢、這個人嘅名字叫 Tom Tiffany 啦，咁就簡單嚟講咧，嗰、那個提議就喺九月份嗰陣時候已經做咗噶啦。咁但係大家就冇乜點上心，就只不過因為今日呢即係琴晚呢單嘢講咗呢個消息之後咧，就我再睇一睇佢哦，即的而且確人咁樣嘅。咁但係成唔成氣候咧咁樣，咁亦都係簡單嗰句啦。除非 Donald Trump 明知自己輸硬。要玩嘢咁先咁做嘅，即係如果你睇到呢、這個真係佢真係做呢樣嘢咧，即係證明佢對自己個選情都唔樂觀嘅嚇，佢就要做一啲嘢出嚟係嘛？否則咧呢件事基本上就可能性極低極低極低嘅。 同埋另一個參考個指標就係睇台灣防衛法佢個立法過程啦、嗯，因為其實台灣防衛法的而且確係真係提出咗 draft 咗出嚟噶啦咁樣，但係真係究竟佢喺國會裡面會唔會好似舊年嗰個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咁樣好火速通過咧？咁呢一個就都係我哋可以評估到台海局勢嘅其中一個指標嚟咯。 係咁嗱，但係咧就最新個消息亦都係都值得留意嘅就係、是、咧、美國國務院批准咗啦，就向台灣售三種即係三類大嘅武器。咁而家我哋未 exactly 知道係咩嘅，但係前一排咧就講一個好搞笑嘅嘢，就係、是、租呢啲 F-35 嘅戰鬥機俾台灣。嗱，戰鬥機有得租嘅咁樣，咁啊揸過係邊個咧？咁我斷估相信都即係台灣嘅機師有冇呢個級數揸只 F-35咧？咁我唔知啦。仲有一樣嘢。台灣本身的即係軍隊入邊有冇間諜咧？ 揸咗飛機會投奔呢、這個這個中國咧，咁你又唔知道，所以係租嘅啫。租係點樣？可能入邊都即係有其他嘅嘢喺度嘅，就係即係防止佢去投奔中國啊。係 啊。 咁但係咧，那個武器喺邊度咧？其中一樣嘢，而家傳說係咩咧？係無人機，即係嗰只 MQ Reaper 嗰只無人機。嗱，講到呢個問題咧，咁我哋 update 下咧，就喺而家喺亞美尼亞同埋亞塞拜疆打一場仗，打一場仗咧，而家我哋可以肯定一樣嘢，就係用大量嘅無人機喺呢個亞塞拜疆嗰度，而有啲被擊落嘅啊。咁個問題就嚟啦，就係話如果喺未來嘅戰爭咧，一定係大量嘅無人機去做嗰個嘅攻擊。如果美國賣呢個機俾台灣嘅話咧，就意味咧佢哋的而且確相信一樣嘢，就係中國有可能攻擊台灣。而無人機本身咧，係有一個相當之強嘅攻擊嘅力量喺度。但個無人機個條件係咩咧？嗱，今日啊呢、這個環球交報嗰個總編都寫一樣嘢咧，就係、是，切而家呢個亞塞拜疆打一啲一亞美尼亞流啫嘛，佢唔識收個數據啫嘛，咁可能係嘅。但係個問題咩咧？第一個疑問就係佢穿咗崩啦。中國有冇相應嘅無人機？即係中國有冇自己都可以攻擊嘅無人機咧？咁如果有嘅話，佢應該掃出嚟喎。第二樣嘢，就算你有啦，咁帶上嚟嗰、那個結果係點樣咧？咁其中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嘅就係咧，美國喺今年咧就開始有太空軍，有 US Space Force。咁、那個太空軍唔係我嚟打外星人嘅，那個太空軍我嚟打乜嘢嘢咧？就係、是、當一旦有戰事嘅時候咧，佢就會攻擊 個地方嘅網絡。 那個對那個敵方的衛星和通訊網絡、 嗯、 換言之，就算現在中國說你有多少的這些、就是、精良的武器，例如歼20、導彈、潛艇、甚至航母艦，其實所有東西都、就是、牽涉一個問題，就是通訊和那個衛星定位的問題，即是你要透過那個北斗的、這個系統去即係定位，所以如果一旦打嘅時候咧，如果真係有一咁嘅人去打嘅時候咧，而美國又要出手嘅話咧，佢唔係好似而家啲人講就係佢要出隻航，唔係出隻航母艦或者佢出嘅轟炸機、戰鬥機咁簡單。佢第一樣嘅掃場咧就係掃咗你喺上邊 個衛星先， 衛星先 係啦。同埋第二，即係無人機其實喺現代即係講話呢幾年嘅戰爭裏面個意義就係佢。以前我哋真係講話評論打仗邊一個勝算高啲咧，我哋好多時候會睇軍隊數量。 而家唔係㗎啦。 係啦，但係就話軍隊數量人，即係軍隊係人嚟啊嘛，人係生出嚟嘅，但係呢啲無人機係生產出嚟，佢喺個廠房走出嚟，係啦， 同埋佢係冇損耗㗎嘛。 係啦，同埋嗰個 冇損耗嘅意思，點講聲就係、是。佢唔係一個人，你翻嚟養佢啊！ 即係唔會好似話越戰咁樣，哇！越戰嗰陣時啲人真係斷手斷腳嘅喎。 同埋你翻去會數啊嘛，即係你話 有社會成本， 有社會成本嘅嘛。你個家庭本身，你會因為呢個人而你要反戰嘅嘛。但係而家唔係無人機，出咗無人機之後，個無人機冧咗啦，俾人俘虜咗。 你都唔知道其實。 你冇呢個反應，即係你掛係部機器啫嘛。 係啊，就係、是、話，所以無人機喺現代戰爭，尤其是如果講話喺台海局勢裡面。点解会扮演住一个咧咁关键角色嘅咁样？点解突然之间无人机会红咗嘅？就系、是、因为系台湾咧，而且个好细，台湾佢嘅军队数量一定系冇大陆人咁多。 嗯、 但系如果台湾佢可以有自主不断即系源源不绝嘅资源同埋技术生产无人机咧，咁、嘅话其实啊，除非用核弹啦，除非系用到呢啲非常规武器咯，如果唔系。如果用講到話用陸軍咁樣登陸台灣，其實係成件事係會好唔 feasible， 因為如果可能佢哋未登陸之前已經俾台灣嘅無人機，尤其是佢哋嘅技術，如果美國同埋以色列嘅支持嘅話，等於其實台灣係開咗，即係開咗外掛咁樣咯。台灣係可以絕對有能力防止到嚇嚟自大陸嘅解放軍登陸嘅。 啊！但係呢個成件事嗰個 assumption 嗰個假設喺邊度咧？就係而家呢個局面維持落去，即係換言之係 Donald Trump 繼續做總統啦。但係頭先我哋講嘅最大嗰個變數就係、是，如果係拜登嘅話，咁跟住落嚟拜登同呢個台灣嘅關係會點樣咧？咁我哋就唔會估嘅。而家拜登嘅嘢，拜登嘅講法同佢上一台做嘅係咪一樣咧？就真係要到時先知嘅。但係 anyway 咧，就係賣咗武器俾台灣嘅話。 咁跟住咧，即係呢個中國會有一個乜嘢嘅反應咧？呢、這個就係講緊即係未來幾個禮拜嘅事啦。如果真係買嘅話，咁嗰個局勢會唔會升級咧？咁好快就會知道啦。咁但係嗰個局勢升唔升級咧，其實就睇而家中國嗰個嘅外交嘅策略嚇。譬如話有幾多國家係支持佢，有幾多國家係反對佢嘅。咁而家慢慢係數緊票噶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大家會有一個即係可能有一個新聞比較冇乜留意嘅，就係王毅咧。就係出訪亞洲嘅國家，咁跟住下來咧，我哋會講講咧，就係呢個出訪啊，呢個即係咁嘅行為本身咧，係代表啲咩嘢啊？